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82集，火妖仇怨。半个时辰后，开封府众人都起床了，就看到院子门打开，展昭和白玉堂跑了出来，神清气爽的。公孙是起得最早的，他给董潇又施针调理了一下，让人煮了药给董潇喝。这会儿公孙拿着个粽子，边啃边走进院子。 董潇醒了，说想见见俩呢。 我也要去，他好不容易保住条命，被我气死了怎么办？ 白玉堂望天，展昭还嘱咐他， 你一会儿说话让着他点，别真气死了。 董潇说要见你俩。 展昭摸了摸鼻子，白玉堂也觉得有些尴尬，不过最后还是去了，幸好包大人和公孙陪着一起去的。董潇此时坐在床上，小四子坐在床沿给他喂水喝，萧良在一旁拿勺子搅了一碗糊糊一样的东西，是公孙吩咐的。董潇吸了些火场里的烟气，伤了咽喉和肺，最近只能吃流食。众人进到了屋里，董潇对几人点了点头，似乎很尴尬，抬头看了看白玉堂，又看了看展昭，搔了搔头，似乎无地自容，不小心扯到伤口了，疼得直抽气。 别动！ 小四子将他按住，众人搬了凳子，在他床边坐下。 先帝，都是我糊涂。 说着，董潇又对展昭点了点头。 展大人，我这么久迁怒于你，你还不计前嫌来救我？ 哎，董庄主不必介怀，你们都是宅心仁厚之人，江湖人不拘小节，不过一些误会，几句口角，都不是大事。 包大人很体面的帮忙解了这尴尬局面。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以他俩的气量，自然不会去计较这些事儿。再说了，这两人从昨晚上开始就心情特别好，目前什么都不在乎。 董兄，谁要杀你？你管家说你惊慌失措，准备逃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唉，无妄之灾呀。 董庄主昨夜失措，可是因为看到了火龙？ 正是。你们也看见了吧？ 众人尴尬地对视了一眼，心说不止看见了，还是他们弄出来的呢。不过现在也不想解释太多，众人就问董潇，这火龙究竟代表着什么？为什么他会知道有人杀他，而那些杀他并且放火的人又是谁？董潇定了定神，长叹一声， 这是我爷爷的爹造下的孽缘。 爷爷的爹？那岂不是太爷？这都多少年了？ 那是百年前延续下来的仇，如今报仇的人来了。我们的祖辈死了，但是父债子偿，他们是要我们这些无辜的后世子孙葬身火海。 开封府众人听董潇讲了一个差不多百年前发生的故事。在他的太祖父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离奇的经历，而那一段特殊的经历直接导致了这百年来不断发生的龙凤灭城惨案。董潇的太祖父叫董琦，出生在西北边陲一个十分穷困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叫董村，村里人除了打猎和倒卖些木材，几乎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且常年干旱绝收，生活很苦。董琦20多岁的时候，和村子里其他几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结伙干起了盗墓的事情。起先他们只是偷坟掘墓，找些大户人家的祖坟，挖出几件陪葬的金银玉器贴补村。但是渐渐的，随着众人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江湖上混得越来越久，就开始向往一些大的墓葬， 而在董村的隔壁村有个陈村，村子和董村挨得挺近的，生活一样拮据。两个村庄因为争地和一些纠纷闹得不可开交，彼此仇恨，老死不相往来。陈村有个年纪和董琦差不多的年轻人叫陈茂，他也和村里的十来个人组了一支人马，开始盗墓。董琦虽然贪钱，但是人本质并不算太坏，只偷盗死人的墓穴，不伤害活人。可陈茂则是比较凶残，不止盗墓，还杀人越货。过了几年，陈茂的人马明显比董琦的人马要壮大了，钱财也更多。那一年董琦30岁左右，遇到了一个西域来的老头。那老头跟他讲了一个传说，说在西域一带的沙漠里有一座沉在地底的古城堡，那城堡原名龙凤城，城主是一男一女，一个是火龙，一个是火凤。这两人来历不明，据说是火妖转世，拥有大批的财富，两人死后留下空城和满城的财宝。董琦于是开始多方打探，在做了整整一年的准备之后，带着自己的族人跑去了西域沙漠，准备找到这座古城。而陈茂那边安排在董村的内奸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茂，于是陈茂就带着人暗中跟踪董琦。董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果真找到了那座古城。进入城堡之后，发现机关重重，但是的确宝物很多。董琦在古堡中转了转，发现似乎情况不妙，古城之中很多诡异壁画，大多是凤凰和龙喷火烧死人的画面，且城堡处处都林立着古怪的火龙和火凤图腾。于是董琦叫自己的手下适当少拿些东西，赶紧离开。可紧随他们之后，陈茂的人马到了。陈茂人马众多，他们一见古城根本就是个宝库，心花怒放，几乎要连地上的金砖都撬走。董琦和陈茂在古城之中相遇，陈茂就想独吞城堡和这个古城的秘密，于是命手下杀董琦他们灭口。于是双方在古城里发生了激战。之后董琦发现陈茂他们的人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随着他们拿的金银财宝越来越多，陈茂的手下变得双眼赤红，贪得无厌，而且凶残异常。董琦让手下扔了手里的东西，这古堡里的东西不干净，不管是有药物还是有怨魂，总之拿得越多人就越不正常。果然陈茂那边的人开始失去理智，自相残杀。董琦利用时机带着手下逃了出去，出去的过程之中不知道谁不小心触碰到了机关，那些龙凤的图腾竟然开始喷火了。这一下整个古堡都燃烧了起来。原来城堡都是用黄金铸造而成的，黄金的表面铺了一层泥沙，这些泥沙不知道是不是混有药物，极易燃烧，而且扑不灭。董琦和手下没有拿宝藏，跑得飞快，但是陈茂他们拿的东西又太多，跑得慢，很多人都被烧死了。董琦和手下发现整座城堡开始被泥沙掩埋，就在最后出来的一刹那，董琦的腿被陈茂抓住了。此时的陈茂浑身烧伤，而且样貌狰狞，像个活鬼，他此时的状态就好像被附身了一样。 董琦，我要让你陪葬。 董琦最后放下了城门口的千斤顶，将陈茂及他那几个活鬼一样扑出来要跟他们同归于尽的手下关在了被火烧成炼狱一样的古城里。最后古堡被黄沙所掩埋，再也找不到了。董琦等人逃过一劫，保住了命。古堡虽然沉了，但是有一些金砖遗留在沙丘之上，表面的蒙尘被烧光了之后，黄金熠熠生辉。 董琦等人借了金砖回归故乡，因为大难不死，所以不想再做盗墓之类的事情了，分了金砖，带着家人各奔东西，都创出了不错的家业。只是董琦等人很年轻就身患重病，早早死了，而关于火龙和火凤的传说，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就是听祖辈讲起过。董琦等人虽然不再盗墓，但是对当年的龙凤古城还是很感兴趣，经过多年的各方打探，众人知道了这座古城的秘密。原来这龙凤古城的城主真的叫火龙和火凤，乃是两个妖人。这火龙火凤年岁在百岁以上，穷极一生都在聚敛财富，勒索西域一带的村落和古国。传说火凤只要出现在某个村庄，就表示该村庄被盯上了，村民们只有交出所有的财富给他们，不然的话灾难就会降临。如果火凤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那么火龙就会到村庄上，只要火龙出现，必定天降火龙，喷出用水都无法熄灭的天火，来烧毁整个村庄和村庄里所有的人。当年这一对夫妻在西域一带横行无忌，根本没人能收拾他们。这件事情俨然已经成了董琦等人的梦魇，觉得自己真是幸运，从那样一对老妖的坟墓里边保住性命逃脱了出来。就在董琦病死前，他突然听说自己原本的村庄被火龙烧毁了，连隔壁的陈村也被烧毁。董琦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当年陈茂没死，他不止没死，还在古城之中学了龙凤二妖召唤火龙火凤的邪术，回来报仇了。据说陈茂曾经放下过一段话： 当年害我被困城堡的所有人，我都不会放过，哪怕你们隐姓埋名，我也会世代追寻你们的下落。就算你们死了，还有你们的后代，直到将你们赶尽杀绝，用天火烧死，方能消我心头之恨。 董琦为此非常害怕，将火龙和火凤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子嗣，让他们一定要世代相传，小心提防，一旦看到火凤一定要逃走，火龙出现是要带来灭顶之灾的。董潇将前后经过大致讲了，还感慨： 我之前也听说过，当年和太祖父一起去过古城的那些人不少都遭了劫难，所以非常紧张，没想到的是如今真的大难临头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